金龙和宝明，日子漫长，我死心心里落草不由情，我孤单真苦一生长，爱人却伤人心。 这只算来又是一年了，真是难为了你呀。 门环不像一颗孤星，是你桂花绿柳深一朵一曲，不一定不管我家啊种这长短的人。 这是我在军中朝思暮想，也是在那里年纪两字林呀。 毕竟咱儿都多心，无人两字是聪明，天定你真好听， 来源于我，我在军中也不曾看到你的来信，我倒不来怪你，你倒反而来源起我来了。哎呀，真是岂有此理呀！ 是啊，我也不曾寄信于他，倒是把他错怪了。他乃保守风霜之人，不可难为于他，待我想前安慰他几句就是。啊，官人，官人，官人。 天明那人 下面请听程砚秋演唱的京剧《青霜剑》选段。 Thank you.